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大杀器 Lotus Notes 和被收购的莲花公司。莲花公司啊，在电子表格市场大获成功，但并不甘于局限在电子表格软件里。1984年，公司 CEO 吉姆·曼兹秘密开始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开发计划。基于莲花公司的设计，委托 Aris 公司开发一个大杀器，也就是后来长期独霸企业系统市场的 Lotus Notes 系统。Aris 公司的创立者是雷·奥茨，一个在计算机发展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他曾是莲花公司的早期员工，但是呢，对电子表格兴趣寥寥，对通过网络连接实现的企业协同软件却极有兴趣。因此呢，1984年他离职，创立了 Aris 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莲花公司之所以委托 Aris 公司来开发这款软件，那一方面是奥茨是自己人，知根知底儿，他的兴趣和能力所在都很清晰。另外一方面是呢，莲花公司内部啊都沉浸在电子表格软件成功的喜悦中，将电子表格视为公司最核心的业务，因此呢，大部分人对于开始一项全新软件的研发持观望乃至反对态度。然而啊，微软节节胜利，尤其是推出 Windows 2.0 以后，基于图形界面的 Excel 可以同时跑在苹果和 PC 机上，从而占据了非常大的市场优势。而 Lotus 123却依旧基于古老的 DOS 字符界面，因此呢，莲花公司啊面临一个重要抉择，是继续全力以赴开发基于图形界面的电子表格，还是集中精力做公司已经秘密投资的办公系统软件 Lotus Notes。 选择前者就意味着要在微软领先的战场与对方真刀真枪的竞争。然而呢，电子表格的灵魂人物米切尔·卡普尔已经离开，那莲花公司 CEO 对自己能否战胜比尔盖茨领导的微软缺乏信心。而如果选择后者，虽然呢这意味着公司要做大转型，但是呢公司 CEO 曼兹对奥茨这个人充满了信心。曼兹呢最终说服了董事会，决定将公司主力投入新战场 Lotus Notes， 以避免和微软正面冲突。 Aris 公司和莲花公司联合开发的 Lotus Notes 在1989年推向市场并大获成功。但是呢，伴随时间的推移啊，这种联合开发方式造成了很多不便。最大的问题呢，是作为项目总架构师的奥茨身在 Aris 公司，那却要指挥莲花公司的大量员工。于是1994年莲花公司收购了 Aris， 让奥茨回归莲花并主导 Lotus Notes 的开发。 Lotus Notes 这个产品呢，是一个主打企业级通信与协同办公的软件。那简单来说，它是一个局域网内联网的客户端服务器软件。客户端呢装在每个办公人员的机器上，服务器呢则用于存储和管理各种信息。它主要针对让办公人员方便的交流文件、电子邮件以及讨论问题等各种协同办公的场景，并集合了日历、邮件、通讯录、文件存储、定制化的审批流程等功能，同时提供大量的接口供用户进行定制化操作和二次开发。整体来说呢，这个软件给人的感觉非常超前，就类似于汽车还没怎么跑起来的年代里混进了一辆跑车。所以有人笑称啊，奥茨是从2004年穿越回1984年主导开发了这样一套软件。那因为其中很多东西啊到了21世纪以后大家才司空见惯，但是呢早在20世纪80年的后期， Lotus Notes 就给企业客户开发出来了。 Lotus Notes 啊不仅仅是最早的客户端服务器软件，还可能呢是最复杂的客户端服务器软件。而且啊，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封闭性。一旦啊用上了这个系统，企业整个办公流程都被套牢在这个系统里，非常难从里面迁移出去。那比如华为公司啊，就经历了十多年的努力，才终于于2015年迁移出了 Lotus Notes 系统。这种先进性和封闭性为一体的软件，既给莲花公司带来了大量客户，也把客户牢牢地捆绑在了莲花公司的战车上。那莲花公司的盈利能力因此大大增强了。莲花公司在缺乏电子表格的精神领袖米切尔·卡普尔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和比尔·盖茨领导下的微软在电子表格战场正面厮杀，他通过另起炉灶，在企业协同办公战场把众多企业捆绑进来，成功完成了转型。而这次转型啊，并非没有代价。 Lotus 123可为莲花公司诸多员工乃至高层的信仰。虽然呢 CEO 说服了董事会进行转型，但对 Lotus 123有着浓厚情感的高管们却没有被说服。在转型过程中，陆陆续续就有12个副总裁离职。好在 Notes 终于大卖特卖。而与此同时，个人计算机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 IBM 这个发明个人计算机的企业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呢，起源于微软和 IBM 的博弈。那当时 IBM 在 DOS 时代失去了对操作系统的控制，试图在和微软联合开发的操作系统 OS2 中重新取得统治地位。但祸不单行啊，此时的 IBM 因为采用了 Intel 80286 芯片而导致 Intel 壮大，失去了对芯片的控制权。于是呢，当英特尔再次推出80386芯片时， IBM 放弃了支持这款芯片，自然地打起了如意算盘，换用自己呢和摩托罗拉研发的 PowerPC 芯片。加之啊，他在和微软开发的下一代操作系统 OS2 中掌握主导权。IBM 想着通过双管齐下来巩固自己在个人计算机市场的控制力，却不料聪明的比尔盖茨和 IBM 玩起了蓄意威仪的游戏，应付着派几个人去开发 OS2， 却自己秘密开发 Windows。 而且呢，比尔盖茨还和其他兼容的 PC 机厂商合作，为对方推出的基于 Intel 80386的兼容机提供 DOS 和 Windows 系统。出现重大战略失误的 IBM 不但没能够重新控制个人计算机市场，反而啊被各大兼容机厂商包围。那在个人计算机市场， IBM 第一的位置很快被兼容机制造厂商康柏超越。落后的 IBM 兼容机在1993年给 IBM 带来了80亿美元的亏损。很多经济评论家分析师认为啊， IBM 将在几年内破产。此时呢，后来大名鼎鼎带领 IBM 转型成功的董事长兼 CEO 郭士纳临危受命，开始拯救 IBM。 他决定呢，把 IBM 从一个硬件尤其是个人计算机制造厂商转变为呢以软件为高优先级、以企业服务为核心的企业。这就是 IBM 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从硬件到软件和服务的转型。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转型，后来者众说纷纭。我的理解是啊，那一方面 IBM 试图以自己的垄断地位掌控个人计算机市场的操作系统和芯片的走势，并不明智的选择拒绝使用英特尔公司更先进的处理器，从而呢导致被各大兼容机厂商超越，也在消费者市场让消费者失去了信心，无法继续攫取大量的利润，反而啊不断亏损。另外一方面，企业软件和服务市场是利润丰厚的行业，而且呢 IBM 一直都很有根基，舍弃亏钱又没太多希望的个人计算机行业，专注企业软件和服务市场是迅速扭亏为盈走出困境的好选择。 IBM 在企业机市场传统上有很多的市场份额，包括大型机啊、小型机、专用操作机、数据库等都在企业市场有很高的占有率。这个转型呢，既有利于 IBM 甩掉赔钱的业务，又有利于巩固利润丰厚且自己早有根基的企业软件市场。为了成为企业软件和服务的主导者，IBM 一边内部整合自己的软件体系，一边呀开始搜罗外界可以收购的对象。那作为企业系统软件领域唯一的主导者，联华公司很快进入了 IBM 的视线。1995年 IBM 决定恶意并购联华公司，当时呢联华公司的股价32美元一股， IBM 开出60美元一股的股价，后来啊又涨到了 64.5 美元一股。但是呢联华公司不想卖，还找到了 AT&T 求助，但 AT&T 呢对于联华公司并非必须要收购啊，加之呢 IBM 又已经将股价翻倍， AT&T 不想做冤大头。 IBM 历史上啊很少有这样强行收购的行为，那为什么当时郭士纳决定不惜成本收购呢？公开的说法是呢，郭士纳觉得联华公司的 Lotus Notes 对于 IBM 转型成为企业软件和服务公司至关重要。收购之后，联华公司 CEO 就直接辞职了，IBM 非常担心其他核心开发人员和高管纷纷离职，于是呢花大价钱收买了高层，包括 Lotus Notes 的总架构师奥茨，同时呢对联华公司的员工保证说，收购之后你们公司依旧会保持独立运作。 IBM 最终通过种种措施稳住了员工，在一定时间里啊没有让联华公司变成一个空壳。然而2001年， IBM 对联华公司进行了一次重组，简单来说就是把在剑桥的原联华公司开发人员和机构都重组到了 IBM 总部，从而呢结束了自1995年收购以来 IBM 承诺的联华公司独立运作的历史。伴随重组呢， Lotus.com 网站上也被悄悄抹去了联华公司的痕迹，代之以 IBM 的商标。奥茨也离开了 IBM。 失去首席架构师的 Notes 在 IBM 的开发维护下开始呈现颓势，新功能增加的杂乱不堪，新版客户端有严重的内存泄露问题。2008年啊，我在 IBM 研究院实习的时候使用过 Notes， 这个软件呢对内存消耗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机器经常毫无缘由的卡顿半分钟到几分钟不等。 Notes 呢原本是一个功能上非常先进的产品，性能也很不错，后来被 IBM 硬生生做成了性能堪忧的产品。再后来呢， Notes 在大部分公司里啊也渐渐消失了。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联发公司没有被收购继续独立发展的话，今天不知道会达到一个